对演员的抬爱，演员要对观众的尊敬。对不住，长这模样实在是对不住你。 哎， 我愿意长好看的。 是 啊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你就化化妆吧，擦点粉吧。 是啊， 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，我想怎么画也画不了，画不好。你说怎么能好看了？挖补配换零件也是不行，翻人桌那翻也不行了，也这样了，人长这模样就不行。我总感觉呀，人要胖就好看，太瘦了，而且这个人这个相貌啊，也得天生长得也得会识的。那我说长得又不行，又不会捯饬， 哎， 你像又不会识的，尤其年老人也应当会这个美容，得懂得这个，自己会化妆，不是演员啊。不是演员也这样 啊， 全算上。 是啊， 哎，每个人也这样，穿衣服要讲究点，白头发染去，特别是女同志老太太们啊，岁数大的染染发没人笑话，那么大岁数了还穿那么时装的，对，应当那样啊，应当啊，拾掇拾掇漂漂亮亮穿点漂亮衣服，这是什么呢？精神健康，身体要健康，精神健康，心理健康，这三样要合而为一，这人能长寿不得病。 哎， 应当捯饬捯饬，脸上有雀斑、粉刺、长疤子、长胡子，治去，花点钱啊，这玩意治了你心里痛快，吃东西也香了，活得高兴了，就得这样。就怕老气横秋的，哎呀，老了人得这样，不怕老，不服老，不相信老，自己不能拿自己当老人，非得这样才好。当然说石头，有这个技术啊，美容院， 哦， 美容院这脸上有疤了，有胡子，回去治了去，豁嘴缝上，瘪鼻子，治啊，改骨鼻梁， 哦， 好看了，那是技术，骨鼻梁垫骨头，它垫几块骨头来， 哦， 那个是技术，连鼻子尖儿。鼻子尖这儿没骨头，这儿肉的都得鼓起来，当件鼻子尖没鼓起来立交桥，那就不行了，那难看了。人工酒窝，一个女的和一个俩酒窝多好看呢，拉呀，能拉俩酒窝啊，我见过，我在北京看见美容院美容医院一个俩酒窝根本没有，在里边拉， 对哦， 拉酒窝不是在外边，他啊，在里边拉，那是个技术，拉不好不行，拉不好别来鼓包，还拉那双眼皮儿，那个单眼皮不好看，女的嘛，女人双眼皮儿大眼睛，哎，好看，得分什么眼睛，分什么脸型，长脸儿、长和脸儿、大眼、长眼睫毛，眼睛挺长，单眼皮子不好看了。拉双眼皮这行，就怕圆脸、哦、小圆蛋脸那样，脸肉挺多，圆眼睛滴溜圆，那样的眼拉双眼皮也不行。我表姐还活着， 是啊， 我表姐也接70多了，40来岁时候要拉双，我说单眼皮我您这不行，要小圆眼拉也不好看，我拉我又乐意，我有钱不乐意拉，我有钱，我有钱人拉吧，拉去了，赶寸了。这大夫是实习大夫， 你瞧， 技术差点儿，拉吧，躺那儿拉，拉双眼皮就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，是那样躺那儿。这技师是站在身后的，这样拉，拉完了起来坏，拉坏了， 怎么？ 双眼皮拉在下边了。下边双眼皮起来一照镜就翻了，不行，你先得赔我，你赔，那怎么赔？你说完了我们都是，就是不要钱行不行？不要钱不行，你还得给我拉，你给我拉双眼皮，拉又拉，上边也双眼皮，上下都有，全是双眼皮。 哎， 起来照镜子一看，哟，像肚脐眼儿。 这才花呢。有人说了，人家人长得好看，五官相貌长得好，长得好看就有福气，有造化。 当然， 怎么叫有福气？谁算标准？长什么模样算对？长什么样算好看？你说说 啊！ 别管那个相面算卦批八字的，反正我不信。说这人富贵相，外国人有 啊。 我真奇怪，我纳闷去了。我忘了听谁说的了，说。说日本国有，也不还有哪国有，有相面、算命、批八字，他有。 啊， 反正我是不信这个。 是啊。 我不相信，啊，这人应当怎么样？谁有这书啊？那死套子，谁编的？那都是那有学问人，他们没事无聊，四句诗、八句词、上下联句、一折一韵，找上了，就按那灵吗？麻衣相、袁柳庄、水镜鸡、相法全篇、相法大全，是大清相法、揣物相、摸物相，这书我看过，因为我爱看书啊。我瞧这道理，这词儿我都背下来了。哦，我瞧，就这套。 这时候你就会相面了。 我相过，给人相，相好几回了，给人。 是啊， 满不对， 不灵。 根本这玩意儿就不行，给谁相面，全部说不对。 你瞧，本来就不灵了。 他那时他那死套的词儿吧，跟他绝对就不一样。我就按那来的嘛，我按那小，我可不就按那背吗？那 对 吗？他怎么回事？我给批对吗？我要一样，我要给你就行。 啊？ 我要给你算算，给你批批八字，给你相个面，看看你流年大运，我就行。 你瞧，给别人算不灵， 不灵， 给我一向就灵， 准灵。 那咱们来呀，我听听。 你信我吗？啊，不，现在问，先问准了。你信我不信？ 当然让你给相面就得信了。 那好了，好了，就怕你不信我。 啊，信。 哎，你不相信我，那就完了，那就不行了。 信 我。 信。 我给你来了。给你相面。看着，记住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 那当然。 哎， 对了，就心服口服。 行。你别捧生意啊！ 那不捧， 我给你上面，我要如果说的不对，你不好意思的，你就勉强着。好好行行，你还行，有两下子，那就不对了。 绝不捧你。 哎，哪句说不对，你就嚷不对， 不对就说不对。 哎，好， 好嘞，来吧。 爸，说实话啊，哎，别捧生意啊，头一句啊， 哎呀，听听吧， 听着吧，头一句啊， 哎， 你呀、啊，你。你就是一个父亲，一个父亲，对不对？ 对，对，对，对。 别犹豫啊！别犹豫。 不，这不犹豫，这个。 跟你说话。 我对。 捧了，捧生意了。 这我干嘛捧你呀、啊？ 别捧我是吧？ 啊，不捧，不捧 啊， 不捧。对，对，对。 是对啊， 哎，是是。 第二句啊， 哎， 你父亲跟你母亲在结婚之后有的你，怎么样？ 对， 想想吧，想想吧。 那我想什么劲儿呢？ 啊， 对对 对啊、 哎！ 再来一句啊， 哎， 你呀、 啊， 弟兄几位？ 哥俩， 哥俩，姐姐妹不算啊。 嗯， 姐姐妹妹不算。 哦，对对， 啊， 哥俩， 哎，弟兄哥俩，你呀、啊，你不是有哥哥，你就有个兄弟，反正 有哥哥，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这里有哥哥，你哥比你大点 大， 大不多少？ 哎， 他怎么大？那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。 是，超过我父亲那是我大爷，那是我哥哥嘛，像话。 这跟你这开玩笑。 您这是相面 啊？ 拿我开玩笑？ 好，相面、啊、相面， 相面嘛。 来，站好。 本来我就不信，您就拿我开说。 我让你信了 啊！ 我让你信。 哎，那成。 站好。 哎， 站正。 站好。哟呵， 你看我呀？ 来看你，您说话。 这给你相面，您哪出那份？ 哎，来。 是，我在这看嘛。 哟， 行，